继2013年阴谋背后 crossover 星际访客分享会，星汇网2014年再度打造全新劲爆热话，阴谋背后 crossover 都市传说 awakening moment talk show， 假作湾仔艺术中心寿神剧场，时间5月2日晚上8点，票价320-250，有关详情请留意星汇网网页及 Facebook 专页，或可致电3462-2855查询。 花生女的酒杯，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Y、 夏萨特、无名、迟啲佛、 Jackie、 Jelly。 好， 第一次叫网点喎，系嘛？ 系啊， 我都唔知你开始录啦。 好，翻翻嚟网台大典，咁就得意嘅。咁我哋咧就第三次嘅转转环境嘅录音地方转转啦，啲网友完全唔理解， 而家转咗去 D 1 8 6啦。 我第一次嚟 D 1 8啫。 咦？边个契弟出嚟搭地？好，咁咧就点解狮子会喺度咧？其实因为就啱啱录完嗰、那个，头先我第一次都同你讲解咗、 哦， 你哋个录集嘅新特别节目 ，OK， Make a Stream、第一集咧已经系呢、這个阵容真系几一时无两，我觉得肥 Sam 再加舌可正 ，OK。嗯，冇反應嘅獅子。 哇，好嘢，好嘢，勁啊！ 咪仲有 Kit 咧。 咁其實咧，我哋就應網點嘅要求，其實我哋大家都好想見證住阿傑斯遵守佢嘅承諾啦。 你網點有冇講呢樣嘢？ 冇啊， 未講。 成為第二代走到喎。 咁啊，傑斯要含忍喎，好似都要。冇辦法啦。OK， 而家全部萬米都含忍嘅。OK。 嗯。咁咁啊，講多少少嘢先。 喂， 咁因為呢個禮拜係啦，呢個禮拜六啊。浴火二就翻嚟啦， 哦， 系啦，咁所以 浴火重生啊， 咁啊，星期六系啦，系啦，星期六就會有啦。 的中喺度又講下啲台務嘢都可以。 台務嘢啊，台務嘢就啊有新節目上咗啦，新節目就姚尊 嗰個， 同埋嬉笑啦，就一個新嘅財經節目啦，一股定輸贏啦。 咁啊呢兩 逢星期三嘅， 逢星期三嘅 係啦， 都係會員下載。 係啦，會員下載。 咁啊幾得意嘅，即係呢個節目係一 part 就淨係講一隻股票。 嗯， 係啦，咁就一股定輸贏，意思即係佢可以贏到你贏，亦都可以贏到你輸咗。 係啦， 咁啊 有冇？咁你買兩隻股咪好事囉， 兩隻都 買嘅。但係有網友就話究竟係嗰、那個係燈啲呀，定係我同 Jackie Fong 做個燈啲。 係冇錯。咁啊呢個節目同埋呢個浴火二呢出呢，咁就我哋春明講嘅五個新節目呢就全部面世啦。 係啦 ,ok, 因為星星的孩子亦都第二集都出咗嚟啦。咁其實係好開心，真係啲反應即係唔係即係有啲社工朋友啦俾啲反應咁樣。咁我覺得係即係值得做嘅，證明呢件事咁樣。 係。 雖然嘅就喺度啦，無名都喺度啦，咁下實就轉咗場就過去打籃球，踢一波去打籃球。 OK。 係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嘅 Regis 嘅特色嚟嘅。好啦，咁首先聽完兩集呢，喂兩集，聽完兩節呢就講咗好多大考課程啦。咁第二節頭嘅時候呢就有個 Jingle， 第三節頭呢啱啱大家聽嗰啲咩 Jingle 呢又係幫老友宣傳嘅時候啦。咁就係一個，如果大家係呢排有聽呢個星匯網呢，就呢個 Jingle 都會聽到你嘔嘅。咁就因為佢哋呢就有一個新嘅活動 event， 咁同 Adam 兄啦，咁 Adam 兄就係Awakening 即係佢哋如果係星匯網嘅 fans， 佢哋就上年咧就有個發布會，今次咧就好似 cross 呢、這個星際訪客， 哦， 係啦，咁就喺醫館， 哦。 唔係好似唔係喎，我臨節目未再交代啲嘢，即係快嗰部賣到咁難咧，係同佢資料。咁總之咧就阿 Adam 兄咧，佢就情緒就話，即係因為佢都好似得200人左右啫，咁即係應該會好快爆，咁就情商咗啦，兩張門票就俾會員嘅。OK， 咁就大家照舊啦，今次就係又 send email 嚟啦，會員咁啊，然後你就以題目都係星匯網啦，或者係 Awakening 啦咁樣，咁就長咁啊。就係都係先到先得啦 ，OK， 咁希望大家多支持啦，都係啲遊台嘅啲活動嚟嘅。 嗯， 嗱，聽完咁多節目咧，其實我哋自己就對呢個大班風威事件就唔係話好多 comment 住，因為想俾啲網友聽曬先啦。嗱呢節咧，我話想再播多少少嘢先嘅。 嗯，好撚襟做係咁播嘢。 嚇！ 係我頭先你有問到我，頭先你有問到。 喂，你明白呢個節目之難就係個準備啊嘛。 咁你都兜到。 咁我哋咪讲少啲。 嗱呢度呢截录咗两段大班，嗱我唔讲几时住。大家听轻轻听听，呢度大呢度长少少嘅，嗱即係容许大家俾少少耐性。听过 先啦。 係食支烟先，打个炮先 ,ok, 睇场波先。然后呢留意一下听下大班佢点样讲佢关于财政，主要系 DBC 嘅财政。 佢好关心，咁我讲咗情况俾佢听，大家行家。我话我哋每个月嘅洗费而家仲系500万。哇佢听到佢直情哇点啊有得做啊。即系任何人你同任何人讲一张免费报纸每日只系印刷费 AM730。每日嘅印刷费去印30万份呢系讲緊80万只系印刷费一日。 两个几一份系啦啱唔啱。 80万一日啦每日烧緊100万人。 两个零。 免费报纸一年系用緊3亿。我哋成个电台7个台用緊1.5亿。用了1.5亿去投资而2亿去到尽跟住每年的洗费是6000万每日的广告你知不知道要多少钱、啊、我讲给你听众听每日如果你支持我们20万广告、啊、我们打和的20万是什么钱、啊、一个钟头不用10000元广告就打和了喂这样叫做浪费钱这样叫做单生意没得做跟住好了你没得做 DBC 呢就筹划了呢由我离开立法会开始呢由这个08年开始筹组的咁5年時間呢直到今日為止呢我諗 DBC 嘅投資係超過2亿元。咁主要啟播咗一年。咁即係我想講呢就係話我哋係冇大財團喺背後支持亦都冇政府嘅資金嘅資助更加冇維穩費。所以我哋呢係一個完全獨立嘅媒體嚟嘅。咁主要靠咩呢就靠一道戏是一道戏的就是我和阿 Morris 呢当然还有我们所有同事啦包括林伯啦我们是一道戏一鼓作戏咁我和阿 Morris 呢就攞返我们在 DBC 投资的本金咁我们就决定呢会投资4000万就是得4000万啦摆在台面㗎啦冇㗎啦我会摆3000万攞返落嚟阿 Morris 呢就攞返1000万落嚟3000万本来投资落去 DBC 咧，对我嚟讲系我啲积蓄嚟嘅。我谂住 DBC 系真系可以大展宏图嘅，系啊，对我嚟讲 DBC 系一个投资嚟嘅。但系今日咧，对我同 Morris 嚟讲咧，就D100唔系一个投资嚟嘅。我哋觉得呢一个系社会嘅公义嚟嘅。我哋觉得咧，经过 DBC 之后咧，有时我啦我觉得即系香港系需要一个独立嘅声音，因为我个人嚟讲咧，我谂都创咗。华人广播纪录啦，即系俾人封咪大把人，但系连续封7次嘅咧就，即系一过去咁多年咧，俾人封过7次咪咧，仍然咧继续坚持去广播咧，我谂都系我都可以当仁不让。咁最重要就系话，咁 DBC 点样经营咧？嗱，嗰4000万就好容易睇嘅嘢啦。你一过去嗰6个月嘅投资啦，即系我哋用喺广播上面已经用咗1000万啦。咁当然包括一啲硬件嘅投资啦。咁另外呢我哋投資咗1000万呢就喺個硬件嗰方面包括我哋喺將會搬去嘅廣播中心啦 D100 嘅喺數碼港嘅投資啦同埋而家我哋仲要再投資多啲錢落去軟件嗰方面就係嗰啲防破壞即係防黑客嘅軟件咁但係呢啲嘢就防不勝防但係都要提升嘅即係證明而家我哋係比較脆弱一啲咁所以要提升嘅咁我哋大約呢我諗去到6月搬返去數碼港嘅時候呢我哋可以動用嘅資金係唔會多過2000万嘅。任何一個 startup 呢一個所謂創業呢尤其是一啲 new media 呢所謂即係新媒體嘅創業呢我覺得起碼你要其實應該起碼可以你有資金維持3年呢就最穩陣嘅。但起碼都要維持2年。咁我哋其實呢得返個2000万呢只足夠維持1年嘅啫。咁所以我哋咧就去研究啦。咁我同 Morris 啊，我哋有研究咧，我哋究竟好似你成日都問噶啦，點樣經營落去啊？ 係啦，我成日都唔明白。 你個 business model 係咩啊？你嗰個經營模式係咩啊？ 我成日想知道。 嗱，我哋參考咗所有廣播模式，當然我哋傳統廣播人啦，任何媒體喺香港最緊要一樣嘢，除咗係有國家補貼嗰啲唔好計啦，有大財團支持嗰啲唔好計啦，佢哋唔係做生意嗰啲唔好計啦。我哋咁點樣去做呢咁我哋傳統傳媒人永遠都係做傳媒好簡單嘅靠廣告嘅咁我哋一定唔會有廣告㗎喇因為呢第一呢個係新媒體第二我哋亦都吸引唔到廣告 暫時未有啫，將來呢個方向 都唔係嘅。我哋喺過去一個月咧，我哋都有好多廣告，我哋嘗試過。 係咯， 大家發現呢啲廣告對我嚟講好困擾嘅。 哦， 因為支配咗我哋嘅節目嘅調動啊，甚至乎影響咗節目嘅質素。即係我哋唔係講話嗰個政治影響先啦，冇講話驚咩人抽稿啊。其實係影響咗節目嘅質素嘅。其實我覺得我哋亦如果既然咧。在過去一個月呢，我們用了那麼多精力去拿廣告啊，又去播啲廣告出來，又影響了我們的服務質素呢，我情願不要。 嗱，點解要播咁耐呢？即係我覺得係好值得呢，由返 D100 完結咗到開唔係 DBC 完結咗，唔係完結黐線。 一個階段嘅。 一個階段完結改變，然後去咗 D100 出嚟。大家聽話呢段呢，即係我即係睇啲網友心唔心就清啦。第首先呢截錄咗兩段大班嘅。第一段呢係早到我都唔知幾時啦。其實就係網點頭嗰兩三集嗰時播嘅。網點頭嗰幾集嗰時就正直係 DBC 出現個股權爭拗。OK， 嗱第二段咧就講啦，就係啱啱 D100 開嘅時候啦。咁咧嗰個時咧，嗰時咧就大班有個 segment 就擺 YouTube， 就叫大班匯報，就是、D100 會員招募，行公二號憐憫講真話。幾時候咧？時間真係奧妙，2013年4月19號，亦即係話咧。同大班風威咧，呢段時間咧係差個人嘅禮拜。好，師姐好似你有啲意見喎，係嘛？ 嚇、啊，意見對於大班不嬲。我想講翻咁嘅嗰陣DBC 出現呢個風波嘅時候咧，咁其實就我自己就喺 Facebook 度打飛機，咁都係抒發幾件啫。我就話屌關閪言論自由事咩？你自己揾食。傾唔掂數就你自己問題啦。 嗱呢度我哋全部都覺得言論自由，你繼續。 跟住俾人屌啦，我哋都有俾人屌啦，就覺得我哋哇咁撚自然嘅講嘢唔撐言論自由。即係我覺得有啲閪人咧，就成日將啲即係道德高尚嗰啲議題咧，呢啲真係政治化啦。即係你自己個撚樣揾當日揾黃楚標翻嚟，哦原來你唔撚知佢嘅背景嘅，咁你天真過阿嬌啦，呢、這個第一啦。第二更天真嗰啲係真係撐佢嗰啲啦。即係不過都冇所謂，人有自由嘛，係咪先？ 咪要經歷過嘅。 經歷過都算啦。即係如果有啲都仲沉迷落去，咁可能嗰啲真係死忠 fans 冇辦法，即係嗰啲死萬九嘅。 我估到你 咁樣。 傑斯啊、的啊呢啲支流啦，陶君衡支流啦，係嘛？死萬九。 只你唔講我，真 係 避免啦。 咁但係我自己個睇法就係，你聽完佢兩段豬噏之後，其實。唉，你搞到咁撚複雜，唉，唔好撚搞啦！你根本又唔承認 DBC 係網台，咁你唔係透過網絡傳播，唔係網台係咩台呢？係咪？即係我覺得佢咁樣搞到成件事都係亂柒咁嚟嘅。咁你要搵一個網台成億嘅，不如你俾一億我，我幫你搵個更撚仲撚犀利，唔使呢個成本嘅。我講堅㗎，我叫傑斯頂曬24個鐘咪得咯，佢唔係唔得㗎，啱唔啱先啊？ 係人都得喎，係咪聽？ 咪就係咯，一億喎， 有排話。 喂，你睇翻上個禮拜嗰本 Fuck 周 ，Fuck 完一周，訪問我哋 Regga， 係嘛？好撚型嗰個的總話有數得計嘅， 係啊， 16萬一年， 係啦。 嘩你老尾你 收入喎、 啊、即係你用1億咁你都覺得唔夠皮嘅咁冇辦法啦有名你叫嘛、知唔知點解叫大班啦 點解呢 嗰啲平時坐經理房嗰啲咪叫大班囉不食人間煙火㗎嘛淨係喺冷氣房入面自己講到自己幾撚勁㗎咋嘛我俾你聽啊鄭大班呢個撚樣呢04年嘅時候呢害撚咗香港嘅 點解呢 佢憑乜撚嘢出嚟選立法會啫投佢票嗰啲傻閪嚟嘅即係永遠呢條友出現就係呃飯食嘅啫啱啱先啊 ,04 年立法會你俾人封撚咗咪跟住出嚟選係咪繞過嗰陣嗱嗰陣泛民都未好似而家咁撚垃圾即係仲好少少嘅有啲團結性啱啱經歷咗03-71嘛。但嗰班撚樣又冇骨氣嘅大班話出嚟選就啊去邊度都俾佢去啊去啦去啦結果就走去選九龍東㗎嘛。 你有 friend 撐佢喎但 係。嗱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啦。即係成班都戇鳩大班選邊撚度都得啦。你做票王把撚咩你攞6萬票攞10萬票咪有一個議席咪入去咪戇鳩鳩嘥撚咗4年。啱啱先啊讓位俾佢個更加戇鳩啦。即係點解啲而家啲關係搞到千絲萬縷啫。啱啱先啊好啊我爭你爭我更加慘 ,08 年要還俾我 ,12 年還俾我 ,16 年還俾我 ,20 年還俾我 ,24 年還俾我 ,28 年還俾我 ,32 年還俾我啊。啱啱先啊喂你揀㗎嘛大佬你明知佢邊區都贏你唔能讓俾佢啦。我有講過我同阿土講過呢樣嘢㗎。我話哥你自己揀你傻閪咗。我哋根本唔應該讓。 使撚樣咩？大班去邊度選都得啦。 唔係咁 嗰年，唔係嗰年，嗰年係 呢個 大班呢個大環境係咁啊。 大班當年佢就話陳鑑林係魔術手嘛，識變票出嚟嘛，大班先係魔術手。咁撚嘢都可以由死咬翻生，即係永遠都三爬兩撥又揾到錢又 cap 到水嘅。好撚犀利啊！呢隻嘢真係。 唔係咁嗰時即係阿土又唔會諗到咁多計算嘅。 阿土就係個人太過天真啊嘛！嗰陣時。 唔係仲有條飛好天真㗎嘛？零四記唔記得啊？ 啊， 放心得。 五條友啊嘛。 我嗰啲就係啫，就我如果淨係純粹針對大班，我覺得即係嗰啲。即係會追捧大班嗰啲朋友，即係要反思一下嘅。大班有個乜嘢人咯？ 唔係，但係我想講， 喂，我哋而家咁樣錄喺個直播室度嘥我時間，我每個鐘都要收錢噶嘛，本身我都唔收錢都喺度做啦。咁你咪學我一樣唔收錢一齊做咯，有乜問題啊？言論自由啊嘛，咁撚高尚啊嘛，唔家產。 唔係，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即係嘢 OK， 你話籌錢冇問題嘅，即係如果你話有 fans base 嘅話，你籌錢冇問題。 玉成咯， 但你唔係玉成呢啲另計，但你唔可以次次話我唔做，好似一個恐嚇嘅成分，跟住之後就話要錢啊嘛。 唔係佢話佢講過嘛，佢古往今來嗱，好似佢咁樣俾人封過七次咪，都繼續喺度奮身呢個廣播事業，人民發聲係可能都係比較絕無僅有啊嘛。 勾撚咗啦佢， 真係勾撚咗我都。 勾撚咗啦，你睇下佢節目講嗰啲嘢，以前細個唔識嘢就會覺得好撚過癮，翻學搭小巴嘅時候聽到阿叔喺度播，嘩佢屌鳩個政府好似好過癮咁，嚟嚟去去而家咪個三督皮勾撚咗。 唔係係個模式啊， 同埋我好撚真係威脅人㗎，話俾你聽。 而你溫個模式其實已經係過咗時㗎嘛，最慘。 你又唔認係網台嘛，啱啱先啊？咁你 認咗㗎啦。最近嗰集嘅時間咧，其實有認過。佢咧就唔叫自己做網台，佢就叫 PPS 公共傳播 能事 電台。係，嗱你聽我講埋先。佢話咧，因為佢哋咧衰衰地咧都有50萬人聽，即係下載啦。唔好理佢計下載 online。一個節目啊， 一個節目。 哦， 嚇風波裏的風唔係風波裏的茶杯， 有可能 exactly 咁， 有可能風波有 風波裏的啊茶杯， 50萬 聽 嘅。即係唔好理佢單位定 online 啦，咁所以咧佢哋唔係一個雜播，得個幾千人聽嘅， 佢唔係雜播， 佢唔係雜播，佢係咁樣講， 佢唔係 neo podcast， 所以其實所以佢就話 唔係佢唔係 neo cast 係 podcast， 所以 係啦，佢係佢唔係 neo cast， 佢亦都唔係講自己係 podcast， 佢咧只係話佢自己抱住咗一個理念咧，就係好之前頭先阿馮總 call 嗰段嘢咧，就話我一直行緊嘅理念咧係一個叫 PPS， 即係話叫公共社區廣播嘅模式嘅，希望就係話。嗰一班人成個香港呢都係一個公共社區，即係相對於全中國啊，相對於全中國呢就係、是、一個公共社區模式嘅廣播，所以呢就希望由香港人呢去支持返呢個香港人嘅電台。 冇明真係好嘢啊你。 佢自己講㗎。 你真係好嘢。 唔係 我知係你要噏到出嚟啊。你講得完我都唔記得。我都講完一輪我都屌你老味咪網台。你壓中曬 PPS 叫咗係咩嚟 啊 睇波呢個。 所以呢點解佢有所以點解佢有個叫香港台呢、這個台名出現啦！ 哇， 嗱，即係 話牛仔個東莞台咯。 嗱，好值得大家去談到。嗱，即係陣間咧，其實師姐度咧仲有啲嘢同佢去傾下，你講關於大班啦嚇，就係因為有粒花生啊嘛。 哦，呢件事後續嘅。 咁但係唔係咁啊？唔係講呢單先，因為你哋有説翻去大班嘅運作模式嗰度啊嘛。嗱，大家嗱聽翻個心路歷程咧，佢喺 DBC 尾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試行咗廣告。嗱，佢講咗嗱個重點。佢一直覺得佢個作為一個傳統嘅傳媒運作咧，廣告係好重要嘅。嗱，記得佢覺得，喂，點會收唔到啊？喂，1年1億5，係咪先？即係我當一日，我而家温發1億5，一日我都要可能要20萬鐘頭嘅廣告費，一個鐘頭唔使10000蚊廣告，點會冇得做啊？ 嗯， 点会冇得做啊？ 屌，喂，好似做鸡啊 ！O K， 10000蚊坐台， 得啦， 一粒钟。 跟住之后咧，嗱，去到 D B C 一温咗大，佢因为佢开咪啦，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其实 D B C 开播嘅时候咧，系未有大班嘅。好啦，温咗份嚟，发觉屌冇广告。好啦，去到后第二节嘅时候咧，佢最尾讲过咩？发觉啲广告咧，喂，影响咗个节目运作。嗱，我真系破，不愧系大班。廣告影響咗佢嘅節目嘅製作 ，OK， 咁佢寧願唔要啦啲廣告。 嗰啲咩廣告嚟啊？ 廣告花生啊！影響我啲節目製作啊嘛。 廣告啊 ，OK。 廣告喎、啊，你嗰個節目嚟噶嘛？ 廣告，你覺得嗰個節目定廣告嚟啊？ 節目，有廣告成分嘅節目都係節目。 唔係，先講 咩話？節目 係啦。佢有接到啲咩廣告？你哋知唔知啊？我 靚煲王啦， 太靚煲王啦。因為我唔聽嗰啲咩 PPS 乜咩社區嗰啲，我淨係聽網台啊嘛，所以冇聽 DBC。 佢有即係有接過靚煲王啦，有接過葉柳嘅一個廣告嘅，其實。 哦，咁所以葉柳就影響佢啦，靚煲王影響佢啦。 係啊。 哦。唔係，即係呢件事已經係。即係我真係唔識傳媒囉，即係節目影響咗廣告，廣告即係不 影響。節目影響廣告？ 唔係唔係廣告影響節目。 有可能嘅，有可能。 有係。例如你賣地產廣告嘅時候，你唔通 屌柒佢嘛？ 轉頭屌鳩李嘉誠話佢啲樓縮水咁。 但佢好似又冇啲咁嘅廣告喎。 佢嗰陣時係接唔到嘅。 哦，係囉。 係啦。咁但係佢接到最後尾 DBC 有個點解嚟到 D100 呢，就話最後尾每人 是 所謂網民啦，俾100蚊你可以買一個分類小廣告㗎嘛，記唔記得啊？ 係 D100 個由來個名呢就係咁樣嚟㗎嘛，可能嗰啲網民影響緊佢囉，咁所以佢咪哎唔要唔要廣告，網民就應該捐錢。 好啦，跟住佢就發覺廣告唔 work 啦，咁之後呢佢就話參考曬好多嘅傳播模式啦 ,ok, 咁即係勁啊，好啦，跟住佢就決定參考呢、這個PBS, 嘩聽落已經係勁啦，係咪先？三個英文字母喎，先黃三個英文字母都係勁㗎嘛 ,TVB 啊 ,CBS 啊 ,PBS 啊 ,UTD 啊 ,UTD 啊 ,EPS 啊 ,EPS, 好 嘅。 謝拉特係咪先？全部都勁㗎嘛。跟住呢個廣告模式係咩呢，就係收會員囉。就係咁 囉，就係一個 revenue model, 唔係廣告模式，個 revenue model 唔 係 啊，即係佢成個廣告模式係啦，跟住佢點樣運作法，因為佢話錢從何來嘛，最尾就發現咗收會員囉。 係啦 係啦，咁我覺得其實 ok, 唔緊要啦，咁講就收會員好啦，咁去到發現咁去到而家啦，即係今日大家就睇返去到呢一刻裏面，即係啊大班 ok, 咁有意興難山啦，又做唔住啦，咁 都老啦，退休囉。 唔打，但佢要繼續行功， 佢要行功而耗憐憫。 我呢下我撐鬱敏喎，屌鳩佢真係，真係啊，屌得好啊，講真 係。咁啊，嗱，即係大家其實經，即係聽完，即係我覺得我哋亦都係不枉我哋節目咧，由頭跟 DBS D100 呢件事已經跟到尾。呢個 DBC 同埋 D100 呢件事。 D100 都 係啊，即係搞到人都亂曬。即係大家又可以好好咁探討下究竟網台是一件應該是怎樣運作法呢，即是這個這樣的一個 textbook 的教材。 那要問你兩個喎、阿總。 怎樣不是我其實呢，其實我 喂 加埋啦，其實我是很想訪問到大班，即是我很想問他，其實當中你 不嘥時間， 不嘥時間，即是很值得探討， 很值得探討的。 例如就是你是不是想 可以見識 了解回上個代的人什麼想法先。 啊你啱你啱，世代對話，世代對話。 即是譬如說你可不可以你咪其實係咪真係好想揼返一個商台出嚟呢？ 係，我答你，我覺得係。 係啦。 我覺得佢一路都其實即係如果睇大班溫無論係 DBC 又好，甚至去到而家 D100 都好，即係我覺得佢好多嘢佢成個喺個台嘅一個設計上，你見到好傳統電台大氣電波嘅模式嘅。第二樣嘢我成日都覺得嘅就係其實佢好活喺餘真嘅陰影之下。即係從個歷史啊，或者 OK 身邊認識佢嘅人去講啊，成啊，即係我覺得好多好多係咁。咁所以最後衍生到出嚟D100都好，佢其實即係你見到嘅係佢唔肯放棄舊有好多嘅模式。等然之後佢你見到佢即係一路落去做又好，但係有多嘢事與願違嘅係時勢改咗就係改咗囉。 即係我又會好理解到呢，頭先我第一二節播返啦，蕭生同埋教書啊黃達。即係你大家又會理解佢哋搞網台嗰個心態睇返呢件事。你就會好聽完咁相以上嘅對話，你只會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做乜嘢呢？ 係啦， 俾咗億成億你喎。嗱，根據嗱佢數字，教主就唔相信嘅。咁其實咧，嗱我哋因為 教主唔相信係緊嘅， 佢覺得冇一萬。 因為個問題，佢未試過揾一億去搞。 係、哦、啦，有， 梗係有啦，天網有。 嗱，唔係網台啊，買咩又俾個一億去搞咩？係真 係。唔係啊，嗰啲熱血撚即係。一晚都打唔少億俾佢喎。 咩呀 點打俾佢呀，喐成邊一個先得㗎。 唔係呀，即係佢自己自嗨打飛機 嘅。打飛機係一個普世價值嚟㗎嘛。嗱但係我哋其實係我諗好似兩三個禮拜之前呢，已經亦都有輯錄過大班講佢財政。嗰時佢話咩呢，得返600萬。佢一個月呢係叫用200萬㗎嘛。 差唔多啦。 係呀，即係得返300萬。 我哋有評過係真係差唔多嘅。 合理，唔係對於佢D100咁樣運作其實係 OK 嘅。 好啦， 咁然後呢佢嗰時已經透露咗，但佢廣告咩收咗即係 一年都係100万咗啦。咁然後呢佢個主要係靠自己有個會員，即係嗰個收費啦。嗱、你問我呢，我就覺得佢由主要收廣告去到收會員呢，我唔覺得佢係即刻正常嘅。因為我都想嘔㗎，我就唔覺得佢係好準備去接，即係佢係好習慣嗰個行會員制嗰個模式嘅、 嗯。 即係呢個係俾我感覺、嗯。因為如果佢係好習慣收會員模式，第一樣嘢你係作為一個你咁出色嘅生意人，你搞咁多生意，你冇理由計唔到條數嘅。 唔係喎，佢習慣㗎喎。 習慣咩呀？開大頭。 唔係喎 ,account 呢，即係 ,ok, 個別 account 去訂閱一所有嘢佢習慣㗎喎。Penthouse 嘅成功其實係。 唔係 Penthouse 去搞 Payboy。 Payboy 嘅成功。Payboy 嘅成功係有咁樣做過㗎喎。要強個 CS, 即係後面最重要係個 CS 同埋 delivery 點做㗎嘛。 其實我覺得呢，講咁多都係嘥氣嘅。港台呢喺而家呢個時空之下呢，如果你係諗住攞嚟當一盤生意呢去賺錢係冇可能。即係你諗住係唔使蝕好多呢，唔使倒貼呢，係冇可能㗎根本。 嗯。 即係唯一一個方法就係你炸冧咗個政府同埋公共。發大氣電波唔發大氣頻譜，全部逼大家上網、推行全民 WiFi。咁真係咁嘛，你因為你嗰樣嘢你冇可能去同佢抗衡㗎嘛。大班我都話你啱㗎，阿的話即係嗰個世代對話，老人家啲諗法嚟嘅。你問下佢幾時學識上網，我諗都好後期嘅應該。 佢應該係近呢兩三年。 有 smartphone 之後可能先至開始玩嗰啲啫。 佢好迷 Facebook 佢。係 嘛？ 係 咁我都話佢都唔會好接觸得好深囉，仍然迷戀以前嗰種模式啱㗎。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是、佢會覺得嘩我以前搞個乜搞個物、搞得掂嘅，咁咪試下即係網台都當盤生意嚟搞囉，咁咪一定撲街嘅。 即係想講就係話，好啦，當你如果假設計一條數，我嗱講真，我唔識當你10000個啦，我當你500個，500個裏面有啲係收初時可能有啲6-9歲，跟住有啲8-9歲，有啲咩3年啊、5年啊、永久啊，我當你 average 每人俾1000蚊。OK,、我當你5000個會員1000蚊有幾多？ 500萬。 500萬。 5球嘢。 5球嘢一個一年係即係係咪真係乜嘢都 run 唔到呢？我已經打咗個5折㗎啦，基本上。佢講係10000個會員㗎。 我真係。 500萬喎。 如果有一日 Vegas 講我哋仲剩返600萬嘅話。 唔係你唔好講我哋啦。 唔係即係咁一個。我諗夠 at least 夠6-7年玩囉。我當你一年揈100萬。 喂，人網都可能夠啦，坦白講。 喂，人網都唔夠。 人網 可能啊，即係幾年啦、 但係應該台長買 Ray 就一定夠。 人 呢個數。 嗱，人網你睇佢冇報大數啦，佢講我有時一個月30萬咗啊嘛，開始。 差唔多啦。 係啦，咁咪夠一年咯，差唔多。 夠嘅，唔係而家未必得啦，因為其實個 bandwidth 咁講啦，佢 before 如果轉 YouTube 之前咧，應該係唔得嘅。 嗯。 係啦，個 bandwidth 嗰啲其實好貴嘅。係啦，但係如果轉咗做 YouTube 嘅嗰啲，梗係容易啦。係啦，咁你可以達到個收支平衡。不過我頭先回應返獅子呢，你話網台作為一個生意去搞，你話好賺錢呢，咁我相信比較困難、但如果你話要維繫到嗰個收支平衡呢，就唔難嘅。 係。 問題就係大班去一開始呢就要做大做強、即係一開始呢就我要做得好宏偉啦、即係好多星級嘅主持啦，好、多好先進嘅儀器啦，其實都幾先進儀器或者好靚嘅儀器。 靚靚 靚靚。咁但係問題呢就是、對我哋嚟講即係等於好似國企啊青島啤咁樣呢，應該係做強然後先再發達。咁其實佢 before 佢已經收到12000幾個會員㗎嘛。before 我當呢次谷上去可能有8000幾或者9000個會員啦。咁其實喺佢以前打嘅盤數呢、能夠支持到一個台一個即係佢講嘅一個嘅 channel 嘅成本嘅，即係個營運成本嘅。咁只不過佢 before 之前呢佢希望做大做強呢就搞到個香港台做多個收費，呢個係一個致命傷嚟。 所以我覺得係呢盤山即呢個唔關乎於公義事，我覺得係即你已經係不止一次地講話撐你冇問題，但係要檢討，即我覺得呢位老人家要檢討嘅就係話你喺個生意策略上係真係有啲失敗咯，去到呢個位。 即作為網台呢，即係一個推廣網台文化，我都話即我覺得你哋如果想繼續撐自己有冇問題嘅，想撐大班冇問題嘅、但大家要諗一樣嘅嘢就係話要撐到幾時先可以撐到 D100 係可以一個即係可持續發展嘅狀態呢？OK， 我真係唔識計嘅，我覺得呢條數真係唔識計嘅， 真係唔知個， 冇可能發生嘅呢樣嘢。因為點解呢？頭先無名講嗰樣嘢真係非常之好啊！即係你冇咁大個頭咧，戴咁大頂帽啫嘛，就係想講。你要逐步嚟噶嘛？ 冇錯。 你手頭上面嘅資金淨係夠打英冠嘅。 你學曼城咁，你簽曬啲人嚟，啲人肯嚟啊！你點圍落去啫？你最後咪變列斯聯咯？ 即係係咪 QPR 咁樣啊？類似 列斯聯最好。 列斯 你冇咁大個頭，你冇咁大戴咁大頂帽啊嘛！你咪慢慢嚟。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嗰啲所謂咩升級主持咧，佢見解好升級咩？我唔覺得，我一樣都喺即係起碼喺網上面我都冇聽過一啲生逼好撚爆嘅。你應該育成啲主持嘛，唔係育成嘅意思，即係你培育一啲主持嘛。因為你聲喺度做出嚟㗎嘛，你咪搞清分囉，你咪搵啲二打六囉，好似阿迪呢啲咁囉。 又搞 好似咁咁。 呢度我又回一回你啦，帶返佢自己檢討過佢自己嘅成績呢，其實呢佢哋一個呢係一個牧人行嚟嘅，佢哋培養到人嘅。培養到邊個呢？一個係講天氣報告啦，同埋交通消息咯，個叫咁啱啦，真係叫阿青，係啦，佢哋係做到一個三不，當其實就等於遠冷天師嗰陣時候，潛水過海啊，即係等等各樣嘢。 冇啦，但係之後 暫時一個新人咯，即係新人唔係成日可以好多培育啦。咁你話其他舊有嘅主持有冇聲味咧？有嘅，顏聯冇女。對我嚟講仍然係覺得吸引嘅，即係聽佢嘅節目。 唔係嗱，獅子講呢個好好嘅，同埋一個好好嘅比喻啦，就即係話你所謂嘅升級係呢個就係你個台嘅策略咯。你同人講就係、是、喂，我叫我用重金禮聘請翻曬升級主持翻嚟。係 啊， 呢、這個就係嗰個温就係、是。當然我哋唔會評論你，即係你係要唔用溫網台嗰個做法，即係譬如我同獅子講㗎，喂，我最喜意就係啲網友嗰度係咪，即係你邊個爆，譬如 Kenny 一個好例子啦，係咪先，咁個網友成為一個嘩而家好出色主持啦，係咪先。咁但你就唔係嘅，你就要重金禮聘搵啦。做咩 ?Kenny 嚟咗嘛。反佢笑啊。 幾時就抽啊。 係就將阿陳龍。即係你結果就係D100裏面我想問大家，即係我哋雖然唔係聽好多。但我哋都有啦，我哋都有成日都睇下佢嘅時間節目時間表，有啲咩主持我哋即刻諗起，好似無名咁講顏聯冇啦，係咪先？仲有啲咩 陳海琪 啦，仲有咩快活人囉， 唔止嘅盧漢系列嘅探長 OK， 探長佢本身就 探長本身係有已經有架網台啦， 你可以話係 D100 提供一個好嘅平台俾探長， 所以佢係一個阿橋啦，你哋應該要感恩啊、 okay、 因為呢你哋原本只係一個網台一個雜播當中，你嚟到 D100 令到你哋嘅知名度提高㗎， 即係最後就只能夠希望大班就你自己諗諗啦，我覺得即基本上你要咁樣搞呢，就即係搞到十次都搞唔掂㗎啦。 我有少少補充啊， 正講 我覺得佢既然都人都咁年紀咁大呢，即係我覺得佢放低返要學識得放低啲嘢，學識得放手，即係將既然你都活咗咁耐，你以前成功過嘅、你不如試下將你舊有嘅擺低，你嘗試下真係唔好諗去搵一盤生意啦。我對即係我唔係即係完全針對大班啦，我只係覺得佢做啲嘢太撚戇鳩同埋太撚揾笨柒啫。咁但係你話即係如果我建議就係一個即係小朋友俾佢嘅建議，就佢放低返以前舊有嘅成功嘅經驗，佢試下真真正正落地少少搞個網台，唔夠錢咪請嗰隻升級嘅返去大氣電波囉。再唔係嘅佢都要諗通另一個問題，第二樣嘢就係、是你如果你真係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搶炸客嚟聽嗰啲咩 PPS， 即係清網台嘅話，咁好簡單嘅啫，即係你就要做一啲主流傳媒主流節目冇嘅嘢囉。 冇錯啦。 佢全部節目都同主流一樣嘅。 係啊。 屌咁你死梗啦。你最後都係 PPS， 即係咁你哋唔好叫網台大典喎。你叫 PPS 大典囉。 有好幾個現成嘅嗱，即係獅子又講得好啦，即係放低有啲咩好嘅例子放低咗呢，神就放低 啦。 而家幾開心個點播幾撚成功係咪先，得閒又賣下鮑魚咁樣幾位開心啊，你大班都得㗎你咁嘅人物係咪先。即係然後教主又開心啦，而家教主係咪，即係 教主都開心咗。 係啦，教主又開心好多啦。所以我覺得 D100 我哋都即係希望有啲朋友啦，身邊 D100 嘅身邊朋友咁可以盡簡下佢啦。咁嗱，頭先講一個問題啦，究竟啲節目多唔多人聽呢？嗱，呢個係個謎嚟個。嗱，大班佢講過，嗱大班係上呢、這個之前上咗大軍法啦 ，OK， 阿土啊訪問咗佢啦咁樣。咁當佢哋就話提出，喂唔係喎，人哋朝早節目都好多人聽喎。嗱，黃榮達就話佢自己都多人聽啦 ，OK， 係。咁更多㗎，60人聽佢啦。 係，嗱咁黃榮達咧嘅嗱，即係。有一個都幾好嘅問題嘅，就係有個朋友都問佢就，喂而家好似個數字呢就唔係 live stream 出喎，係個 chat room 出喎。係 啊， 係啦。咁個 chat room 數呢就係、是、你技術上係可以留嘅 ,ok, 咁就睇你自己參考啦 ,ok, 咁個 chat room 呢就平均係4-6000啦。 係 ,ok, 好啦。咁究竟風波女茶杯有幾多人聽呢？根據某 人士咧就講咧，其實 live 咧就差唔多嘅。 嗯 ，average。系啦，系啦，咁啊頂籠，我當一個 double 咪一萬咁樣咯， 差唔多啦，我覺得好多啦，好叻噶啦。 大班講佢嗰一萬條線咧 係啦 ，online 你嗰度冇計佢，你唔得。 咁計埋就萬五咯， 唔係嗰度有一萬人，即係 total 兩萬咯， 二萬人 online。 好嘅，好嘅， 二萬人 online 係好緊要嘅數字嚟嘅，如果係對網台嚟講。 即係即時收聽，唔係重温啊！你講 即時收，即時 收聽， 差唔多， 好頂盡嘅， 好好爆啦嗰數。 咁啊，即係話呢個講，假設係講嗱，根據五千至一萬嘅 live， 然後再加埋嗰一萬條線，咁就有大約係呢個數字啦， 差唔多 係咪人咧？ 咁啊，再根據裏面咧，咁其實大家其實香港網台都某程度都幾反應， 嗯， 最高收聽咧，live 我唔肯定 ，OK， 如果計下載嘅話咧，呢、這個同香港網台反應一樣嘅，最多都係怪獸直播室， 嗯， 係啦，即係都係呢、這個遊青園。阿陳淑莊個節目嘅， 嗯，梗係啦，好嘢嚟㗎嘛。 嘩，我你知我未試過頂唔順一個節目。 嗯。 係，我其實我截錄咗㗎，不過今集冇時間講啦。我真係拋個問號，即係我哋呢成日都懶係想分析啲節目點解多人聽呀，有咩值得聽呀，嗯，我完全分析唔到呢個節目。我完全唔知點解會咁多人聽。 講 啦， 因為游青源囉。 咁犀利。咁游青源可以做特首啦，其實可以。 得㗎，不過突破小圈子先啦。 OK。好啦。 好多人都唔知點解咁多人聽㗎。 吓？ 点解黄达咁多人听啫？屌！ 唔系黄达有解释过，嗱你唔接受系有解释，绝对有好多嘢可以解释到个，系啊系啊， 咁啊系，咁多人中意曼联，我都只有解释，唔使讲啦，抽下水啫，你系要同我认真，冇办法啦，笨 仔。屌你老味！好，咁嗱，首先咧就讲咗有后续发生，点解师姐喺度咧咁样嘅？咁，就系话说咧，就喺黄达里边节目里边咧，佢就话，因为郑大班成日都屌鸠主持嘅，咁，当中咧就系，佢曾经同一个主持讲就系话，嗱，因为你知道大郑大班中意三个月轮换节目一次噶嘛。OK， 戰術大師， 戰術大師咁啊，戰術大師賓尼迪斯 ，OK， 跟住咁，然後咁佢又同某個主持人講，喂，你個節目嚇，啊，真係俾心機喎，啊，OK， 咁然後咧，聽聞嗰個主持咧就同佢講翻，哇，你丟你先 cut 我節目， 馬去最初第一， 佢有叫話 cut 到節目咩？ 係啊，唔係嗱，正確鄭大班點講咧？鄭大班講就話，我會 cut 你節目嘅，咁嗰個第一次嗰個主持咧，嗰，那個主持咧回覆就好啊，咁你 cut 我節目啦。跟住之後呢夜晚八點鐘跟住然後好嚴重咁 send 一個 SMS， 原本佢哋好似係 WhatsApp 定唔知乜嘢講嘅啫，特登 send 個 SMS 俾大班，大班就收到個 SMS， 一開你試下 cut 我節目啊，我十倍奉還。 即係點啊，即刻返你十個節目咁快。OK， 咁呢 個無名你會知嘅邊度收 到。慢慢講俾聽，慢慢講俾聽。咁呢就係黃仁達呢就係節目度呢佢咁樣講呢個故事之後呢佢就話我聽聞嗰個好似係陶君衡嚟喎，咁樣喎。好啦，咁話風一轉咧，就突然間就去翻呢個大軍閥啦。OK，大軍閥裏邊咧有 Anthony 同埋阿土啦咁樣。咁 Anthony 又問阿土啦，就係，喂，聽聞啊，咁樣有講咁嘅 message 嗱，佢就阿土就好似冇，我唔記得，唔係我唔記得 Anthony 有冇再復述翻成個過程，即係成個嘅 疑問。冇啊， 係啦，嗱，所以呢個係要大家要俾翻個一個叫咩合理懷疑嘅。OK，未必阿土係講緊呢個 message。阿土淨係講咩就係話。嘩咁大班咁小心啲喎，人哋將嗰啲 message 公開出嚟喎。 係啦係啦。你咁睇到睇到大班個手機嘅 SMS。 係啦，跟住 記得美國係有監聽㗎嘛。 係係，主要係咁樣啦，獅子。 我覺得就唔出奇嘅。嗱，我可以直 出奇係 出奇係邊一方面啦？ 我逐樣講先。 十 我唔認識大班嘅。大班知我邊個啫。係講笑嘅。咁我覺得以我同阿土嘅認即係我對阿土嘅認識呢，即係佢你話佢做節目撳手提電話覆 WhatsApp 上網呢好正常，一定係距離嗰個。佢大佬我以前同佢星星到底嗰陣交換底褲著嘅時候，我日日坐佢車㗎，你知唔知？因為佢住屋企隔離。佢揸車都覆 WhatsApp 啦，大佬做節目覆 WhatsApp 有問題啊，聽眾們，大班們。 唔係，而家唔係講 忍一忍佢啦。 唔係講 大佬，佢個風格係咁噶嘛，佢認真同你禮啊，就唔係咁啦今日。 唔係佢唔係講緊覆。咩成熟問題啊？而講緊佢可以，佢斗膽啊，即係同阿大班講 十倍 風還， 但係因為大班 欠咗佢啊嘛。 我節目第一開頭已經有玄機啦， 就好似傑斯爭咗你咁樣， 屌你啦！ 系咁啊，主要系咁样啦。 系啊，所以冇嘅，我覺得就佢同埋阿土都會系講嗰啲十倍奉還嗰啲人嚟嘅，做唔做到一回事咯。但我知道佢兩條友咧啲關係真係好鬼死搞嘢嘅，即係阿大班同阿土兩個咧都唔知做乜，一時又利益同盟，一時又會反目， 一時咧就攬頭攬頸。 咁似教主嘅。 係誒，唔係咁教主徹底啲，大阿土同埋阿大班呢兩個真係撈亂骨頭嘅，即 係我諗佢哋 寶嚟嘅， 都係朋友底嘅。不過大班就有計算嘅，識計算咯。阿主係咁 樣。我都有啲嘢爆㗎，佢成日都屌鳩阿大班㗎啦。嗰陣喺02年立法會選舉嘛，嗰晚喺佢屋企佢間書房。跟住之後大班 commit 咗啲嘢冇做到，咁我唔多講啦，即係我有口德嘅唔講多。總之大班就阿土嘅講法就係阿大班 commit 咗佢啲嘢冇做到，點知就做咗另一樣嘢 commit 咗人哋。其中一樣嘢，雖然我唔係話老房，但係你應承咗嘅就一定要 commit 㗎啦嘛，啱啱先啊？即係呢樣嘢係男人老狗，即係我哋啊，始當金使，應承咗十一點做節目就十一點要錄，唔可以放飛機㗎嘛，啱啱先？ 係最多唔嚟嘅啫， 最多唔好就嚟嘅，即係你一定要你應承咗嘛，大佬啊！係咁，但係個問題係佢冇做到嗱，即係佢 有老婆 㗎 嘛？ 我一定信阿土嘅，係 OK， 阿土係兄弟嚟嘅嗰陣， 係 咁跟住阿土就打電話 係。 是鬧到撲街啊！ 嗯， 屌到佢死咁滯，係好惡好惡好惡好惡。咁我初初我都唔知嗰個係邊個嚟嘅，話喂邊個爭你錢咁大鑊？條契弟咯，撲佢個街咁。邊個？大班啊！咁我就知佢兩個好搞笑。跟住隔一陣，大班就打電話嚟，我聽到嘅話，唉，你唔好咁嬲先，你唔好咁嬲先。咁我就知佢兩個咧，其實不嬲都係即係來回係呢種 style 對應嘅。如果你話要 即係曖昧嘅都係 曖昧咧， 曖昧好 BL 好 BL， 呢種就係佢哋交通 係啦，或者要好正常咁去溝通交流冇可能嘅。所以黃洋達你諗多咗，黃洋達你唔好成日攞住少少以為獨家嘅嘢就好撚勁啦，係 好撚嘢啫。 好 ,ok, 搞 掂乾晒 ,ok, 咁啊、差唔多啦，嗱本来呢就仲准备多啲料嘅，咁啊留返下次啦。 喂，但问多一样嘢嘅係，其实而家老汉点啊？ 老汉一个月后 review， 五月会睇下 cut 边个老汉囉。 哎呀 係啦，老汉。 未定应该 ok 嘅嘛，我探长喺度。 碑的唔係去，因為去怒漢一至五噶嘛，咁一至五其實主要其實目的想 cut 一個節目，不過而家唔 cut 得住咁解，俾多次機會。 因為會十倍奉還。 係啊，因為會十倍奉還。 其實係真係講緊嗰個啊。 係， 因為我一路都 Sally 講緊，因為大班講埋去嗰個下載咧係 below standard 好多嘅。 因為我怕，因為我冇跟呢單嘢，我就知道話 cut 怒漢，因為 cut 成條拉啦。咁我係擔心，當然係探長同當然啫， 唔使擔心， 一定唔會成條拉，佢邊咁多節目啫？ 一定唔使擔心。同埋大班其實好早之前咧，我記得某一次喺 D 一百講過，即係我唔記得邊集啦。佢講話平均佢哋大約每個節目嘅下載大約係五萬嘅。 嗯。 咁所以嗰個 below standard 咧就係好緊要嘅。咁、所以點解佢會快？佢亦都講咗京城茶，唔係京城茶館， 北京飯店 個下載咧都係 below standard， 所以要 cut 嘅。咁但係邊個快俾人 cut 咧？咁你就明白到嗰個 situation 好好 adverse。 呢度咧咁就因為講起咧，就係我哋睇翻個下載數字啦，即係我哋憑大班語估計到嗰時北京飯店嗰個下載數字啦。係 啦。 咁咧就係暫時咧，第四五集咧係 Regis 嘅下載嘅數字咧，都係多過 D 一百嘅集數。咁呢度咧係絕對要多謝 D 一百嘅聽眾嘅。 多謝大家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大班即係佢諗住 cut 呢個節目係戇鳩嘅，因為我覺得阿土做網台個 potential， 做 PPS 嘅 potential 呢係個空間仲有好大㗎，而佢嘅聽眾其實係會越吸越廣，同埋因為始終呢佢已經諗即係估計啦，佢唔會再出嚟選立法會，以佢過去20年呢累積見咁多人 聽咁多嘢呢，佢把口又唔撚收呢，嗱最緊要呢樣嘢，阿土把口其實唔收嘅，你私底下認識佢。 但 佢乜撚嘢都爆，撲街嚟嘅呢個係。所以呢，你俾佢留佢喺網台呢，係一定會爆過任何人嘅。 但係最大問題呢，佢喺 D100， 你應該冇聽過盧漢化生啦。 冇喎、啊。 佢嘅風格呢就嗰、那個唔係網台風格囉，因為你知道嗰個係一個 咁個 PPS 嘛， 係啦係啦，所以大家如果想聽返網台，好似阿獅子所講呢，即係開放咗嘅圖呢，就聽返大軍閥嘅， 佢因為咩，佢想借，佢想借嗰個平台吸人去花生咁嘛，你估我唔想知佢 拉客係嘛，係咪 嚟嘅， 大軍自己講㗎嘛，你多謝我嘛，咁我咪過嚟呢度吸啲囉，互惠互利冇問題啊，阿土我撐你啊，呢次 係我都冇問題嘅， 我覺得冇問題， 成功策略嚟嘅，成功策略係咪先？好啦，咁嗱差唔多啦 ，OK， 咁其實本來就準備，我哋好少下期預告喎，咁呢啲話題留翻下個禮拜啦，會講啲咩咧？就係咁啊，話説咧就係、是、我哋上集都提及過啦，神咧就鋪曬線嘅，係咪啊？鋪曬線，咁咧就 幾廿萬啊， 係啦，咁啊有幾，但係咧發覺有啲節目咧，咦？有啲雜音喎 ，OK， 咁然後咁，但係當然呢個就唔係呢個 係 receiver side 嘅問題 嚟㗎 ，receiver side 問題啊？點解？因為教主節目咧就都有啲，我哋就會作出一個技術嘅探討。第二樣嘢咧，佢哋作出一個技術轉變咧，就係、是、你發覺咧，而家睇翻視像咧，就唔就包括大香港早晨都係啦，就唔再用 stand mic 啦。 嗯 ，OK， 咁佢哋用呢、這個 冇呢樣嘢嘅，冇咩嘢，冇一樣嘢叫 stand mic。 你咁講啊，個mic stand 咗喺度咯 ，OK， 咁咧就係、是、嗱 ，OK， 咁有一個講法就係用 clip mic 啦，或者咧，咁佢哋就會講但阿神咧就講用呢個 neck mic 喎 ，neck mic 喺個 neck 嗰度。咁你咁嗰時我上去呢個迷惘嘅時候咧就好搞笑嘅，咁啊 Henry 都講過幾句啦。咁 Henry 咧就係話，唉，真係我覺得好搞笑錄音，即係你幾十萬啲台器材，大家知道佢 mixer 啦，個 mixer 有一百條跑道咁滯㗎。但佢個政策咧係個銷調係冇多過四個人嘅，咁所以咧係真係好精彩啊！嗰、那個 mixer， 咁啊，哇用咗咁多器材，咁但係咧個麥咧就成日都好大鑊。呢、這個 Henry 嘅投訴點解咧？因為嗰啲咁嘅 clip 麥咧，就你錄完音之後就劈一聲就劈落地下度噶啦嘛，咁咧就好容易要損壞啦。咁所以咧就話，個 Henry 就話：，屌、哎，啲收音仲差過花生台嘅，啲音質 咦咁樣比嘅，原來 係啊，咁啊話即係你 大哥阿神當 時刻。咩收音嗰 唔係啊，即係個音出嚟個音質。 當年用嚟做與君同行嗰 set 嘢。 我都知啦。 假如話音質同我差唔多嘅話，咁咪 唔係你再諗多下喎。嗰 set 嘢，嗰 set 嘢邊個買？ 牛哥。點會唔係啫？你唔好當我冇用過啊！嗰個細頭都用過啦，嗰套嘢你真係當我流嘅咩？ 喂喂，錢生，嗰個交通情況點樣啊？ 交通是大致順暢的，不過就即人群管制已經差不多取消的了，我來到的之前 交紙那些東西是不 是？是啊、嗯、 OK OK 是有什麼留下拜山拜山先說 好了，辛苦了錢生你一場來到你想說兩句對於大班風咪有什麼看法？ 真係封咩？ 佢係封咩？但佢照佢做節目啫嘛。 係咯， 得啊。 咁即係點啊？封 咩啊？封咩啊？我散播所有節目㗎。 市公司都可以踢波啦，係咪先？ 係咯， 係咯， 咪就係咯。 即係佢收埋一支咪啫，嗰支咪壞咗啫。 換咪嗰啲， 你唔好，你唔好。 係咁撚疾風趣幽默嘅， 即係。 誒、哎，你有咩留翻拜山先講 啦？係啊，講錯嘢，唔係有啲時候係，即係你唔退休，邊度有得復出咧？係咪？ 哦 ，OK OK， 你冇咩之前自己有計劃？ 你 要煎 嗰、 那 個， 系啊， 要煎 嗰、 那 個。 你呢個會考慮要煎嗰、那個。 好啦，咁啊 ，OK， 咁啊過呢個禮拜啦，咁啊呢日日出街嘅時候咧，就應該睇下有冇新發展啦。 嗯， 包括就 係有啦， 係啦，包括就係再新一集嘅風波啦，咁同埋呢個搞主差場同埋嘅燒油啦。好，大家繼續跟進呢個網台嘅發展，下個禮拜再見，拜 拜。 拜拜。